止啦！即日起到9月10日，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即可兑换价值1000元的茅台镇52.5元江酒。你有这样的100元吗？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棒子号，100元人民币一张，无号码为11122212323等，即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52.5/6瓶装，活动现场可免费品尝，先尝后换，机会不多。本市名额1000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只需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包回家，竖品牌打口碑，好酒也怕巷子深，品质怎么样？欢迎大家免费品尝。活动只有10多天，请赶快行动吧！指定兑换地址：居阳西大街官博大酒店1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嘉美文创中心2楼。兑换电话：5899-0020，5899-0020。兑换时间：即日起到9月10日。 10: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司法局，本期为您播出法治在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66。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另外，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4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及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有很多疾病与年龄相关，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就是其中之一。膝关节炎多患于中老年人群，其症状多表现为膝盖红肿痛、上下楼梯痛、坐起立行时膝部酸痛不适等，也会有患者表现肿胀、盘响、积液等，如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关节畸形甚至残废。燕达医院骨科针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采取个性化治疗方案，根据患者膝关节炎的不同层级开展阶梯治疗。那么膝关节炎怎么进行防治呢？下面来告诉大家两点日常防治的方法。一、缓步行走，腿要缓抬轻放，避免膝关节骨面撞击加重损伤。二、仰卧抬腿，仰卧床上，患者腿上抬15度左右，第一次做的时候可以保持1到3分钟，每天2到3次。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上午11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继续在这一小时当中呢，跟你分享的能量好音乐。林俊杰是我很欣赏的一位歌手，从他最开始的《月行者》开始呢，我就非常喜欢他的歌。只可惜他的嗓音也是很高的那一种，所以有的时候去 KTV 唱他的歌呢，也会显得有点嘶声力竭。但是有一些歌呢，感觉他还是蛮照顾我们这些声线不太高的歌迷的。这首歌《我还想他》就收录在他08年的这一张 JJ 录专辑当中，这首歌也还蛮好唱的。 将我淹没，到底谁该难过？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造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我早就已明白，办不到的承诺造成了枷锁， 头发，别告诉他我还想他，很痛的爱容易放下，但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要沉默代替所有回答。我不爱，不痛，不懂，我的心早已掏空，只是花言不由衷，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强装着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很痛的爱容易放下，让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别告诉他我还想他，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林俊杰还蛮适合写这种类型的小情歌的。而接下来有一位歌手呢，我觉得他的作品呢有一点空灵虚幻，甚至带点迷幻，他就是王菲。这位天后已经宣布以后再也不会出专辑了，好在他没有放弃歌迷，时不时的还会唱一两首单曲，甚至给电影电视剧来唱成主题曲。我们要来听到，这是他在03年发行的这一张《将爱》专辑当中的作品，这首歌名字叫做《空城》。当年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在理解这首歌当中的含义到底是唱什么呢，后来慢慢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唱的是一个已经离开你的人在你的心里面留下的那一个空落落的心。 住在同一个天地，学会用眼睛去盯紧，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见天地，点破天气，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是谁发明抽屉连心一起锁上去珍惜，以为爱是天梯，顺着它的方向我只见到玻璃鞋子，花样反复，伤心是唯一的错误，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装嫩，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城，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间潦倒孤独，只看你轮廓写真，会用眼睛去盯紧，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点破天际，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我不要爱的空城，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装嫩，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城，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间潦倒孤独，只看你轮廓写真。

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充着的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是有天改名叫郑川，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声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离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不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留下留，结果等于失散，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我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烦恼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小妖丸，人生中有远的近的麻烦，太太你别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出来出去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发现一束裙子很短， 他又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这车子开了银行没有存款，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不烦我不烦，这一点烦你比我烦，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人生很惨淡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品冠的歌最近比较烦，如果你比较烦的话呢，雷克斯建议你去 KTV 唱唱歌吧。有的时候你在 KTV 包厢里面就觉得自己就是钻石巨星，所以呢现在在日本呢有一家包间就推出了一种能够体验巨星感觉的 KTV 包间。进入这个包间呢，你需要戴上 VR 眼镜然后开始演唱 KTV， 而你在 VR 眼镜里面看到的世界就是你站在了一个演唱会的舞台上面，台下都是为你鼓掌为你欢呼的观众，而当你真正细数一下观众，你会发现台下竟然站了50000名倾听你歌唱的观众，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跟兴奋呢？恭喜你成为巨星了。 着新闻为你散，你让这世界像万花筒般盛开，你总是让我哦哦哦哦很心软。你是我一个人孤单的真心，一生的心机如此痴情，我的跳跳我的彩感觉像飞起来，你让我可爱你让我可爱像梦之般自拍，我为你跳跳我为你彩我的心飞起来，你让我可爱你让我可爱因为你的爱。我的指环，大大的拥抱，给我太阳傍晚，挽着你的手，就像漫步在云端，没有你陪伴，不习惯。今天是一个吻，还给你惊喜，浪漫的小游戏，就是爱你。我为你跳跳，我为你踩，感觉像飞起来。 他真心爱我。 现在是11: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充电实践，迎向方法论。 关于营销的一切有用及真理，欢迎收听营销方法论。在对于产品的营销和推广方面，很多营销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普通消费者会对大多数的营销活动这么反感。营销一不杀人，二不放火，看个广告你又不损失什么，凭啥讨厌我呢？大多数的营销人都会有这样的委屈，比如公众号文章后面加个广告，很多人就开骂作者写文章是收了钱的。可这又怎么了呢？他收了钱，貌似不会损失读者的利益，但是大家为什么这么反感呢？甚至我之前看过一个广告人自黑的段子，说的是一个男人在结婚之前跟未婚妻说，我结婚前我有必要跟你说实话了，实际上我家庭条件并不好，我叔叔是小偷，我堂兄是杀人犯，我爸爸还因为家暴被起诉过。未婚妻慷慨地说，亲爱的，这些都没关系，我是真心爱你的，那还有什么你没坦诚告诉我的吗？未婚夫犹豫了半天，吞了口唾沫后说，其实我还有一个弟弟是做广告的。到底为什么人们会讨厌大部分的营销行为，比如说广告呢？人们讨厌这种行为，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这种行为真的有害或者不道德，而是因为大部分广告等营销行为容易激起人们一种典型的厌恶感受，心理抗拒。 某日必知。 心理抗拒是指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控制、选择权被不合理剥夺时，内心所产生的抗拒、抵触心理。 大家好，欢迎在充电时间分享我带给大家的观点。喜欢我文章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李教授，吼叫的叫，野兽的兽。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啊，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小时候暑假，同学们都在家看电视啊，你也做完了作业正在看电视，结果暴怒的家长直接把电源拔了，这时你内心的感觉就是心理抗拒。接着家长每天都过来一遍遍的跟你说要好好学习，要努力，不要贪玩，你听得都烦了，甚至家长一准备开口，你就想离开饭桌，独自跑到卧室把自己关起来。想一下，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像你不断听孝敬爸妈脑白金广告的感觉？独自跑到卧室是不是类似于看到广告就直接换台的行为呢？总之，所有人都想控制自己的生活，想要一定的自由，而不论是有些营销活动还是小时候家长的唠叨，都是用你感觉不合理的方式剥夺你的自由，让你产生心理抗拒。那这种心理抗拒有没有办法降低呢？当然有，只要我们能够理解一个现象的本质，就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因为广告营销而产生的心理抗拒叫做广告回避现象。大量的研究发现，经过各种策略解决下面四个问题，就可以降低广告回避，让消费者不那么反感你的广告。这四个问题分别是：感知目标阻碍、感知广告杂乱、理由正当性和感知操控意图。那接下来咱们就逐条的聊一聊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感知目标阻碍。为什么有时候广告和营销招人烦，让消费者产生心理抗拒呢？这是因为广告的突然出现经常会阻碍我们在当前场景下本来想做的事情。比如你正在刷微博，想要不断的看各种搞笑段子，结果刷到了一个某某手机发的微博，什么年度旗舰隆重登场这样的字眼啊，阻拦了你现在想完成的目标，你当然会反感了。那怎么办呢？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广告变得更加走心，更加招人喜欢。但是实际上只要一件事儿阻拦了我们在当下场景想要达到的目标，即使是本来我们就喜欢和热爱的事情，也会对它产生反感。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在黑帮电影当中啊，一个黑社会土豪特别喜欢美女，但是如果一个大佬正在跟人打电话谈事情的时候，有美女过去跟他搭讪，他也会非常厌烦，直接把这个美女一脚踹开。仔细想一下，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像你看到的某些营销的感觉呢？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破局呢？其实最重要的方法是让你的营销活动更加像用户在该场景下本身要完成的任务，从而降低目标阻碍。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根据用户在场景中的任务来设计营销活动。接下来咱们分别以微博和朋友圈举例子啊，这样能让你了解在微博和朋友圈当中用户场景的区别。咱们先来说微博场景，如果你投微博广告，就需要问用户在微博环境中本身想做什么呢？可能是看有趣的段子，所以呢，你应该让广告以段子的形式出现。杜蕾斯这些广告在微博上的借势营销之所以没有引起反感，反而引起用户的追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比如说2012年奥运会，刘翔因伤摔倒，杜蕾斯马上说，最快的男人并不是最好的，坚持到底才是真正强大的男人。简单的广告词既结合了当时的热点，又紧贴了产品的本质，还以段子的形式出现，迎合了微博用户的心理需求，可谓一举三得。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朋友圈里的用户场景。相同的微博段子营销在朋友圈里为啥就没有那么火呢？这是因为用户在朋友圈本身要完成的任务并不是看段子，而是了解其他人的动态。所以朋友圈很多成功的没有引起反感的广告更加像一个朋友的说话，就比如说用拟人化的语气，就像电影《何以笙箫默》的推广形式，就是以黄晓明的朋友圈动态为样板啊，文案是我的电影《何以笙箫默》献给最长情的你。你看到的这个广告就像是在看一个好友的朋友圈动态，就像是一个好友跟你所说的话，这是用户在朋友圈场景下本身要做的事情，所以并没有阻碍用户的目标。而如果你违反了这一点，就很容易引起反感了。现在你明白了吧？用户在任何一个场景下，总是有他这个场景本身就想要达到的目标的。如果你的广告阻碍了这个目标，即使他本身很喜欢你，这时候也会引起用户的反感。照这个思路，你几乎可以找出任何一个场景下减少广告反感的方式。就比如说电视广告，要做的让人有种看节目的感觉。那电影前的广告呢，要做的像预告片一样。网红卖货的广告，最好是网红自己在用这个产品的经历。而百度搜索广告，你就得让标题看起来像一个答案。总之，别拿用户在当下的场景中不想干的东西去烦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会很烦。第二点，感知广告杂乱。现在你假设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用户，下面两种视频贴片广告的场景，判断一下哪个更让你反感。第一种是视频开头的60秒广告，第二种是看电视剧看到第29分钟突然插入了5秒的广告。数据表明，大部分人会觉得第二种场景更加让人反感。这是因为同样是对用户形成干扰，第一种广告的确定性更高。因为我们每次打开视频都知道这里会有广告，这是确定和默认的事件。就比如说很多微信公众号打广告都会预先打出以下是广告的字样来进行提醒，而且每次打广告的方式位置都类似。再比如成龙的一则洗发水广告啊，一上来就告诉你，其实第一次听说要拍洗发水的广告，一开始我是拒绝的。这种营销手段会告诉我们，如果你一定要打广告干扰消费者的目标，那么就应该用可预期的确定性的方式出现，让消费者能够预期到你打广告的行为，

范逸臣的作品《放生》，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朋友在日本跟我说，他们还体验过各式各样的 KTV 包间，说出来真的会吓你一跳。比如说在东京、大阪，还有澡堂 KTV、 教室 KTV、 乒乓球房 KTV。 就像教室 KTV 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存在，像雷克斯这样特别害怕考试的人，应该不会愿意去选择教室 KTV 里面来唱歌吧。你演唱的场所就是老师的讲台呀，而和你一起来参加 KTV 派对的朋友都是学生，得坐在课桌下面，这个场景挺尴尬的呀。 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我说过我不闪躲，我非要这么做，讲不通也不要爱，给你离爱，让你明白，没有别的无能做，你决定要不要陪我，讲不通关爱，让我感觉爱怎么可能依赖，对你偏爱，总也很愉快，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我说过我不闪躲，我非要这么做，想不成也不要爱，努力爱让你明白，没有别的路能走，你决定要不要陪我，想不成也爱，看我感觉爱等你不依赖，不后悔有把握，我不闪躲，我非要这么做，想不成也不要爱，努力爱让你明白，没有别条路能走，你决定要不要陪我，想不成也爱，看我感觉爱真的很意外，对你偏爱，从也很愉快，

向上。这里是紫薇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教师节来临之际，市长刘连杰、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市政协主席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走访慰问离退休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为他们送上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在离退休教育工作者郭静文家中，刘连杰亲切询问他退休后的生活情况，对他为我市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我市教育工作，为全市教育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奉献余热。在优秀教师朱海英、田爱东家中，刘连杰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慰问金，祝贺他们节日快乐。刘连杰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感谢他们为我市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刘连杰说，教师职业岗位崇高，责任重大，要适应当前国家教育的改革形势，挖掘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在教学上走出一条新路子。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等四大班子领导也分别走访慰问了奋战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师、优秀教师、生活困难教师等，为他们带去了党委政府对教育工作者的关怀和全社会对人民教师的崇高敬意。市领导们表示，三河教育事业发展日新月异，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这与广大教师们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忠于职守、热爱教育事业的精神，在提高教书育人本领的同时，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让更多青年教师成为教学能手和业务骨干，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为我市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全市打击非法传销工作开展以来，居阳镇坚持对打传工作零容忍、零存在的态度，通过悬挂标语、张贴告示、有奖举报等方式号召村民广泛参与，让打传工作家喻户晓。日前，居阳镇打传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工作人员对东套村展开突袭，经过围追堵截、线索查找，抓到传销人员15人，及时转送至燕郊镇工商分局，有效打击了传销人员气焰。同时，为防止传销人员在各村互相流窜，居阳镇安排工作人员开展三班倒轮流巡查机制，持续打击力度不松懈、不手软，发现问题即刻行动，使传销人员无安身之地。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燕郊镇在全镇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传销集中行动，多措并举，坚决打赢打击传销攻坚战。他们通过宣传发动，在各村街张贴禁止传销条幅，悬挂宣传标语，书写墙体宣传口号，并在重点村街发放了专用宣传带和禁止传销条例，努力营造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人人参与的强大氛围。同时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打传队伍，巡查人员实行昼夜巡逻，尤其以出租房屋为重点排查对象，确定窝点后进行24小时跟踪监视，抓住时机配合工商公安部门快速出击，连窝端调，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起，确保各村街的和谐稳定。截止目前，燕郊镇已排查15个村街，共捣毁传销窝点80处，解救误入传销组织1人，遣返和移送公安机关196人。传销组织一直是燕郊的一个毒瘤，为铲除这颗毒瘤，我市相关部门始终坚持强有力的严打攻势不动摇，不断加大对重点区域的摸排、重点人员的调查。近日，我市迎宾北路街道办事处联合燕顺路派出所、工商管理部门、燕京航城物业重拳出击，打掉燕郊航城小区内多个传销据点， 自打击违法传销活动集中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为保障广大市民利益，燕郊高新区各大小区物业、居委会积极配合，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连日来，燕郊航城小区内有不少外来人员聚集，与一般朋友聚会不同，这些人通常进去了就很少出来，疑似传销窝点。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办事处联合燕顺路派出所、工商管理部门，在燕京航城小区物业配合下，接连打击多个传销据点。此次行动最终清理课堂一处，端掉五个窝点，查获涉传人员近百人。工商管理部门还依法对用于传销的出租房屋进行了查封，对出租房屋业主依法予以了告知并予以处理。传销行为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望广大市民切莫相信一夜暴富的传闻，遇到传销行为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予以举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合手机台。为更好地捍卫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维护少年儿童权益，今天起本台与市妇联联合开办巾帼风采栏目，进一步团结全市广大妇女，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展，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发挥积极作用。巾帼风采本期播出，什么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7号通过，自2016年3月1号起施行。反家庭暴力法的颁行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重大进展，是法治建设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为保护每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尊严安全提供了有力武器，必将促进家庭和谐。反家庭暴力法以其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宣告了国家对家庭暴力的否定和谴责，明确了家庭暴力不是个人私事，而是社会公害，不是一般的家庭纠纷，而是违法犯罪，是对家庭成员人权的侵犯。 燕达健康资讯。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消化道疾病也进入多发季节，因为气温上升之后，引起消化道疾病的细菌、病毒都开始活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健康。燕达医院消化内科温馨提示，夏季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时期，因此市民可以在家中备一点常用药，如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胶囊等，可以在胃部不适时服用一点。另外，阿莫西林对细菌造成的腹泻也有不错的效果，不过一旦出现腹泻或肠胃不舒服，还是应该尽快就医。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恒业金堂无酒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无酒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合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向远方，爱生活，上的力量激励我， 请为1033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 周五12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继续跟你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能量好音乐。听到这首歌还蛮适合在这12点钟来听的，这是来自周董的作品《甜甜的》。 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给我。 4分，

超级食物呢，现在几乎是健康饮食者关注的食物界关键词的前十位。尽管目前国际上对此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防癌、抗老、低热量、高营养等功效呢，都被拿来作为超级食物的标签。像牛油果呢，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被冠以健康之名，价格呢就水涨船高。而现在这个名单里面又出现了一个人气挺高的新成员，那就是 Tiger Nuts， 我们把它叫做虎坚果。 好像认识你，你的故事让我为你重新诠释，用过独特的方式无法解释爱你的事。你的爱是让我不敢的感受，还想不知放掉矜持，勇敢打掉仅有坚持，为你的一个特质真心相爱不由即是为你从不惜一个方式，是不是就这样失去了耶。我的自由是我的家的理智，爱的自由是我们工作的一致，你的发现才能造句，微笑是最美的事，用种子用自由是最好的消失。嗯嗯嗯爱的放肆，睁开眼睛又看见你是我小小的坚持，心情尝试换个自信，你陪着我就忘记这是自由的爱，永远坚持唱出我的故事。我的自由是我的家的理智，爱的自由是把人工作再一次，你的发丝才能装饰，微笑是最美的事，爱的极致其实就是幸福的自由是。我的自由是我的家的理智，这个傻子这个傻子，微笑是最美的事，爱的自由是把人工作再一次，这个傻子 蔡明佑的歌《爱的自由》是，雷克斯今天跟你说到了一个东西，叫做虎坚果。如果要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代。据说在那个时候呢，它就已经被当作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在埃及法老墓穴的陪葬品里面还能够找到它。而最为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虎坚果除了维生素丰富，还因为富含食物纤维，兼具极佳的瘦身美容效果。这种食物呢，被采摘之后需要在水里面泡整晚才能食用，通常被做成各种小零食，也被添加进植物奶当中，或者被磨碎之后混入面粉里面给你来吃。 找不到人陪我的爱，我在 想爱，就离开该爱的部分。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你的泪就吸着我的离开。就离开该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在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就离开我冷下来，就离开该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你越来出息着我不离开。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现在是12: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一本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总要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纽约，而带上的书是《在纽约》。这本书不是专门写旅行的，而是讲述了发生在纽约、巴黎和北京的三个异乡小故事。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写他们之前，很可能就是在这三座城市找到的灵感，因为对城市的描写既生动又细腻。读完这样的书，还真是边听故事边旅行呢。书里的同名故事在纽约，能让我们走进冬季的纽约。纽约的冬天比起北京，寒冷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天气一直灰暗阴沉，寒风凛凛。街边那些庞大方正的褐石建筑看起来冷酷深沉，不苟言笑， 这就是主人公星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星树来到位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是一座庞大的建筑，占据了整整四个街区，各种肤色和语言的游客此刻在台阶上来来往往穿行，沸腾的就像一堆堆各种颜色的豆子被放在了一个搅拌机里快速翻搅。早晨博物馆一开门，星树就进去了，走马观花看了两个小时，头昏脑胀，好东西太多，大脑和眼睛高速运转。他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容易犯困的毛病又犯了，不是不喜欢，是觉得博物馆像温暖的床或者无人的墓穴，恒定的温度和灯光仿佛有一种催眠的魔力，把它往梦里推，越好的博物馆梦就越深。要是这么说的话，星树肯定已经困到站着都要睡着了，因为大都会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么好的地方，要是我困了也得掐自己一下，可不能错过。读一本书看一座城，大都会博物馆位于纽约五号大道上的82号大街，和著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遥遥相对。在纽约豆瓣阅读售价是1.99元。 Start spreading the news, I'm leaving today, 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I love you NY, City of lightsCity of dreams, city of sirens, city of kings. You can feel the light flow through these streets. This is where the great ones stomp their feet. From the boogie down on over to uptown, Staten Island, BK, and back down. Manhattan, what's happening? There's time, baby, stay packing. And why, how I hate to leave her. Keep her sounds coming out my speaker. Hopefully don't sleep, so I won't either. In my heart is where I keep her. The electricityAs cold blue eyes of me dream That of New York's the place to be If I can make it there, I'll make it Anywhere, it's up to you New York, New YorkIt's up to you, New York, New York. 红叶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红叶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行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敬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松，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都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相信你的眼神，不敢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灵魂如此沸腾， 静茹的歌《无条件为你》。雷克斯今天说到了虎坚果，现在呢，随着他在消费者当中的认知度在提高，单独食用虎坚果的人群也在增多。其实在前两年，虎坚果呢就已经开始在国外的全食超市和一些卖自然食品的商店上架了，甚至带有代替杏仁和坚果成为麦片好伴侣的趋势。而美国的有机食物制造商、英国的饮料商也把它广泛的运用在产品里面。如果你想吃到这些产品的话呢，不妨看看你身边的进口超市有没有在卖这款虎坚果的产品呢。记住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iger Nuts。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情浮浮沉沉，事事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